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日前，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，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》。到2020年，河北省养老服务市场将全面放开，养老服务和产品有效供给能力大幅提升，供给结构更加合理，养老服务政策法规体系、行业质量标准进一步完善，信用体系基本建立，市场监管机制有效运行，服务质量明显改善，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。养老服务业成为促进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。近日，河北省气象灾害普查办法由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并开始施行。该办法旨在科学有效地组织实施河北省气象灾害普查，提升气象灾害风险管理能力，推动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，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，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。开展气象灾害普查是为了全面掌握河北省气象灾害发生规律，摸清气象灾害防御现状，为开展气象灾害风险评估、编制气象灾害风险区划、制定气象灾害防御规划提供依据，同时为开展气象灾害影响预报、风险预警技术研究和气象灾害防御决策指挥等提供数据支撑。办法明确，综合考虑气象灾害普查的工作量、气象变化因素以及为政府5年计划提供参考，每5年普查一次。当发生重大气象灾害需补充调查时，应及时进行补充调查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全面深化改革，全面依法治国，全面从严治党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。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，望着月亮。 心的线遮住你的

今晚的约定。夕阳下山后，月亮挂枝头，万家灯火，烛火小桥头，在那沙滩上，老爷子树下，我邀请那晚风带句话，请你珍惜我柔柔的情意，我邀请那云儿告诉他，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。

我会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来送给你。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来送给你呀，我衷心谢谢你的厚爱，你的真情，我会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， 用音乐送给你。 多少 城市边缘开，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连热闹的也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，哦，爱让我自找伤害。